叶秋是从哪里搞到这么一件银物的？他以前有没有和你聊过相关的话题？经理问着。 这个，印象里好像没有。 金鱼不太确定。叶秋作为家事7年的队长，和他这个开发部的主管也是没少有过交流。一叶知秋手中的银武却邪，甚至可以说少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进化到今天这个程度。这么多年来，不计其数的谈话，是不是有过相关这样的细节？金鱼真的是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了。 那你确定，他不是用俱乐部这边的东西搞出来的？ 经理不死心地问着。 这个我确定。 金鱼点点头。与会的人不少，此时大多比较沉默。事实上，叶秋退役离开战队一事，他们中的不少都并不知道内情。战队人事方面的事，他们这些人是插手不到的。不过，作为身处俱乐部中的一份子，叶秋和俱乐部有问题，这八卦他们听闻的就更多、更真切了。此时看到经理讨论叶秋问题的态度，显然是一种提防的心态，个个也都是心中有数。不管如何看法，此时却也不会多嘴。要怎么面对现在看起来有些麻烦的叶秋？这基本也不是他们这些部门的事情。 叶秋的举动要继续多留意。 经理又是回转头来叮嘱陈叶辉了。 我明白。 其他工会应该也是知道他身份的吧？ 知道。 都是什么态度？ 退让。 包括霸图。 陈叶辉点了点头。 难道真的这么顺风顺水就让他重新崛起？ 经理看起来有些坐不住了，而后也是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叶秋怎么说也是家事的重要功臣之一，自己现在这个态度摆在这么多人面前，可有些不太合适，最起码是比较让人寒心的。于是定了定神，又是缓缓说着。 目前都传言叶秋是准备自组战队，这样的话，虽然他肯定是我们家世载入史册的一员，但也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祝福他可以成功，但是作为对手，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对手会有多可怕，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准备才好。 这段话明显是为了刚才的话救场。说完后，经理立刻果断结束了例会，而后却又是把战队和工会的人都暗暗留下。这些正面战场上的人，却是应对叶秋不得不动用到的。网游这边，君莫笑没有问题，已被官方确认。这么有实力的人，却没有俱乐部来招揽的新闻，玩家们虽然很是不解，却也只能不断的八卦猜测。而叶修在竞技场里接连不断几天的疯狂后，终于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竞技场方面的要求已经是全部到达了。虽然要求达到的环节有很多，比如胜场，比如连胜，比如获胜比赛中对时间的要求，对血量的要求。除去胜场以外，其他环节也都像是过关的小游戏。比如连胜，开始要求有个连胜就行，完成连胜后，任务变成5连胜，然后10连胜，以此类推。再比如血量的，开始要求有 N 场血量在50%以上获胜，这个达到后就再乘60%，再到70%，一直到要求来多少场满血完胜。相对而言，血量这种还算是简单的，毕竟可以通过累积实现。绝大多数的玩家在竞技场任务最终 都是卡在连胜上。这任务当然无法累计，输一场就前功尽弃，无数玩家在这里捶胸顿足。到了最后，这任务也是衍生出了卖身的产业，不少玩家靠故意输给其他人助其完成任务来赚钱。应对这些作弊的手段，游戏系统也是不断的修订规则，而玩家则是不断针对规则想各种办法。双方斗争由来已久，显然还会继续下去。而对叶修来说，这些通通不是问题，他胜场多少就连胜过多少场，管你五场十场还是二十场，在这过程中都已经一次性的达到血量的、时间的等等等等，各种环节叶修全是在完成胜场数的过程中就一并解决了。由于一直遭遇围观，君莫笑甚至被玩家做成了主题，称之为史上最效率神之挑战之竞技长篇。神之挑战是玩家对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的简称，大家很遗憾任务流程的环节是无法围观录像的，但是君莫笑在竞技场的辉煌却是被玩家们完全的记录下来了。完成了，不止叶修，全荣耀关注君莫笑八卦的玩家几乎都知道这人已经完成了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倒不是玩家们从头到尾统计的有多精准，而是角色在竞技场的胜利场次、获胜比例，这都是可以通过查看角色信息看到的。这么多天围观，君莫笑从头到脚的装备除了不会显示属性的银武，其他都被人扒了个底朝天了。君莫笑竞技场胜了多少，那更是一目了然的，有数字摆在那里。不过任务流程他完成了多少，众人却还是不太清楚，但是神之领域的八卦玩家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随时扑上围观君莫笑，这个荣耀史上第一个五十级就冲进神之领域的角色。任务流程固然也是很有难度，但是在看过君莫笑在竞技场的表演后，玩家们都相信对于这个人任务流程也是没有悬念的，完成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玩家想的也没错，确实只是时间问题，只是这个时间稍有些长。叶修身边的陈果就亲眼目睹了叶修在一个挑战 BOSS 的环节中足足磨了三个小时。没有办法，这个 BOSS 拥有一个自动回复生命的被动光环，君莫笑的输出本就因为等级和装备显得很弱小，再被这个自动恢复一打折，可怜的有时候只能以个为计。就这还不能失误，因为短短的一小会儿休息，这 BOSS 的自动恢复就有可能让一段时间的攻击前功尽弃。这场战斗中，陈果见识到了叶修巅峰的续航控制能力。这一场叶修让君莫笑背了大量的法力药剂进入战斗，从法力消耗了 10% 开始，就开始注意给君莫笑灌药。药剂中有专门为此搞到的瞬补药剂，也是合理的分布期间使用。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战斗，君莫笑的法力竟然真的一直跟得上。当然这也和叶修对技能的控制使用有关，不然以散人120个技能的配置，一个接一个的狂丢，那背多少药剂也是没有用的。要知道药剂也是有冷却的，这些时间都要计算得恰到好处，如果药剂没冷却，那续航就真不是什么学问了，比谁的药好药多就行了。这场三小时的战斗无疑是叶修在任务环节中遇到的最艰苦的一场， 这一场打完，他整个人都露出了掩盖不住的疲惫。实在是因为这一场战斗不容半点失误，一分钟的怠慢就有可能需要两分钟来弥补。叶修这才像个机器一样稳定准确地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战斗。就连唐柔这么不服输的一个人，在目睹了这场战斗后都沉默了。唐柔在初九那天就回来了，也是很快就升到了五十级，而且也是领取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任务如果不是这段时间的游戏，那还倒是唐柔对荣耀最熟悉的环节了。以前帮陈果过这任务，他也曾经潜心研究过。像那些操作过障碍的环节，虽然每次随机情况不一样，但唐柔是有操作功底的。虽然不能像叶修那样精准快速，通过倒也没有问题。竞技场方面，唐柔也去越级挑战，就远不如叶修这样干净利落了。二十级的等级压制是怎么一回事？叶修心中非常有数，唐柔又哪有这经验？一个落花掌出去，等级压制吹飞不动，人倒退一下的同时劈头就是大招。秒杀不至于，但也打得唐柔够呛，远没有叶修那样游刃有余的潇洒。不过以唐柔的技术，真要是同级角色，网游中他恐怕也已经是难逢敌手了。二十级的等级压制让他初上手时有些措手不及，但慢慢适应是怎么回事后，也是渐有了起色。不过连胜环节却是卡得他有点吐血。唐柔毕竟没有叶修那么老道，碰上个老辣的玩家，时不时的翻船一下，只好从头再来。以唐柔的个性，自然是不肯用钻空子的手段，只是不断的去挑战。叶修和陈果知道他的脾性，也都懒得去劝了。直至今天，在看到叶修这三个小时的艰苦战斗后，唐柔沉默了。他毕竟已经不是以前的菜鸟，这一场战斗的难度他完全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一场战斗的关键在哪儿进，就是续航的控制。这一点他向叶修学习过，但眼下可还做不到可以续航战斗三个小时这么夸张。而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法力达到中途用尽，无法使用技能的话，五十级角色普通攻击的输出，面对那 BOSS 的自动恢复光环，只能是悲剧了。或许可以靠着叶秋在一旁的指点来做到续航，但这显然不是唐柔希望的。这妹子也怔了好一会儿后终于开口： 这一关好难，我大概过不去。 是啊，叶秋点了点头。于是唐柔望着自己的韩嫣柔，此时也正在任务流程的一个关卡里，中途放弃对他而言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明知前面一个关卡是自己不可能通过的，还在硬着头皮继续，也未免太不明智了吧。先去副本练习续航的控制。唐柔想起了很早叶修就帮他做过的训练，心念一动，角色转弯，真有向着副本走的意思了。 干嘛去啊？ 叶修望着他角色的去向，忽然问道： 试试我的续航控制能力。 哎，何必纠结在这一刻呢？自己注意练习就行了，实力的提升是实打实的，和这样一个关卡较劲完全没有必要啊。 唐如的韩嫣柔还在朝着副本的方向奔着，好像没有听到叶修的话，只是眼看快要到的时候，这才忽的点点头： 就是，关卡不重要，我要一边练级一边提升自己。 说完盘点了一下身上的药剂，果断单身冲进了副本，五十级的副本。 五十级有很多副本，因为五十级保持荣耀的封顶等级也有三年之久，而练到五十级并不难。如何维持玩家游戏的热情，自然是在五十级这个阶段多出花样。可以说，荣耀这个游戏就是要到满级以后才能体验到更多更完美的乐趣。这之后虽然等级上限不断的提升，更高级的副本不断涌现，但是五十级这个阶段带给很多玩家无限回忆的一些经典副本或是冒险场景却也没有必要完全关闭。而对于现在五十级不是顶级的阶段来说，到了五十级可选择的无论是副本还是野图都变得很多，各大开荒公会在这里可以争斗的地方自然也是多了许多。只不过各大公会现在能冲到五十级的人角色也就那么一点儿。五十级可就不只是五人副本了，十人的、二十人的，最高则是五十人的大型副本应有尽有。不过由于角色不够的问题，下十人以上的本那就需要各大公会的这些人抱在一起组队了。结果各大公会此时也是遇到了点不大不小的困扰，同样是因为等级差距带来的。由于这五十级副本是当初的封顶副本，所以不像之前的副本还有个等级跨度，五十级副本就是五十级进入，当然更高级也可以进，但就如之前的等级跨度副本一样的规则，低等级的进不了副本，而高等级的进了副本，那么队伍成绩就不算在记录榜上。这样一来，只是一个五十级这样的跨度就相当尴尬了。各大公会此时根本不可能拿出一个五十人的五十级团队，可是在等组成这样一个大团队下副本的时间里，这部分一线等级的精英如此继续练级的话，可能等后继部队升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超过五十级了，无法再进行这部分副本的记录竞争。而他们这一批角色可都是工会精英中的精英。纠结，相当的纠结，是继续保证等级速度呢，还是在五十级这里休整一下，和大部队保持共同的进度呢？各大工会又开始开会讨论了。而从五十级开始，之后这样的问题会一再出来。五十五级、六十级、六十五级，这些存在过等级上限的地方都会有这样大量单一等级限制的副本，同样也是从五十级开始。五人的小本将不再受到太大的重视，无论是体现实力还是追求更好的装备和材料，都是副本越大越好。七八人的精英团队以后只能在小副本里耀武扬威，这能有多大意义？而更让人烦闷的是，小副本他们也耀武扬威不了啊，这不有君莫笑的团队在呢吗？倒是大副本，他们相信君莫笑的竞争力恐怕是要受到限制了。星星工会完全是新区发展起来的，除了五人队，加进来其他一大堆新手菜鸟，如何和他们大公会这老辣的团队相抗衡？